革命纲领实施首年的落实情况，讨论并决定现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紧迫任务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实践方法。韩联社报道，北韩去年开始致力落实新版社会主义农村发展战略的相关工作，但粮食产量未见增加，开城地区近期甚至有人饿死，监狱服刑人士因为缺粮、集体越狱、粮食短缺问题十分严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日将到访英国，并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讨论北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的新贸易协议。两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同意就围绕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议定书的一系列复杂挑战继续亲自合作，寻求共享而实际的解决方案。英国首相府指辛伟成在会谈后会召开内阁会议，而如果他和冯德莱恩达成协议，将会在联合记者会上作出宣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和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出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5点，升33点，成交金额3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蚊，升2.6；�阿里巴巴90.65，升6毫；美团137.5，升3.1；海底捞22.9，升3.64；恒生中国企业67.8，升系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3.95，升1仙；比亚迪股份216蚊，跌7蚊；百度集团136.4，升5蚊；盈富基金20.16，跌8仙；友邦保险81.1，跌咗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388，瑞士法郎8.348，澳元5.286，加元5.772，新西兰元4.84，欧元是8.287，每百日元对港元5.7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0点，跌咗32点。港金报1697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6美元，卖出181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吓，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边街，就是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中线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边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一精精神神，开心心，风风骚骚，我是梁继章。 星期一请颁个世一给我，我哋系世界第一，我系日日。 星期一我是迈向健康的健康强。 星期一虽然今朝好冷冰冰，但系而家有暖粒粒的拜仁仔。 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啊，充满活力，充满开心心嘅气氛，同你一齐开始咗啦。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1%，有唔觉得冻啊？今日 好冻啊！咁讲出嚟， 系啊，冻冻地啦。 系啊，咁就揽住我哋啦。 吓、啊，冇啦啩？ 我都唔想，我都唔系 好想。因为马老师个肚腩顶住咗，揽唔晒。 如果揽住，细 咗咧，而家马老师个肚腩 系啦，都系细咗啦。咦，听讲好似今日嘅话，马家姐会上榜喎、啊。哇！ 睇下成绩今日点样啦啊！ 腰围方面又会系点样咧？ 大咗你细咗咧？ 细咗， 都系上位。 其他啲围又会系点样 咧？上位数字。 我先留意，我哋今日 又讲烂到变三位数字咩？ 有姑姑啊，何姑敏，仲有呢个淑女关注咗。 耶、yeah, ！关注大家嘅健康。 十六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强烈季候风送到生效。今日天晴干燥，吹和至清劲偏东风，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干燥啊。本周后期日夜温差较大，其实今日温差都唔细噶，比较干燥咧。相对湿度只系得一半，50%啊。 情底下咧，我哋咧习惯咗好多嘅生活啦，包括咧戴口罩啦咁样。我想问啊两三位朋友们咧，即系你哋有冇试过呢个情况咧？今日咧我第一次因为我屋企人就试咗啦，咁样就系话咧，我车我女去好早嗰时六点几车佢搭车啦，即系中转站啦。佢落车前突然间话我口罩烂咗啊咁样。你哋有冇试过啊？即系突然之间咧喺街上边身上冇士啤嘅时候冇咗个口罩。 最初嘅时候试过，试过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嘅情况，无端端佢甩咗条绳，即系喺度摇摇揈，我都唔知点算，我一定咁样攞住佢咯。 系啊， 啲人问你做乜嘢？ 其实好方法嘅，例如前辈， 可以 任手打翻个 key。 唔係喎，佢呢一條呢一條斷咗喎。 你要咧喺個喺呢個陰濕位度咧，個角落頭咧攞支攞啲手指甲話筆粒 搣咗個窿仔，哦， 咁入穿埋入去，平衡嘅會變咗一邊 斜。係啊，冇錯，唔中意啊嘛。 變咗歪一面四。 因為我OCD啊，如果啲嘢歪咗啊，或者中間你凹陷你冇咗我，係啊，我寧願唔戴啊咁樣，我就係咁樣攞住嗰串線，串線咁樣攞住佢咯。係嗰啲比較渣啲嘅口罩，有時會有呢咁嘅情況嘅，係啊，嗰度辛苦啊。 有冇試過？梗係試過啦，呢啲嘢點？ 咁你點解決咧？呢個 problem 你係點樣？你係乜嘢？ 要解決。 第一，如果係即係一個人嘅食物，好似阿瑞咁樣整住佢咯。如果譬如話去餐廳啊，或者啲地方，我會問人哋攞嘅，通常都會 攞到梗係啦。 因為多數都俾嘅。 係啊， 係啊，我有時見到啲係啊啲老人家，尤其是好似佢呢啲咁嘅樣嗰啲咧，一定會俾嘅。 咩樣啊？咩樣先？ 靚樣。 靚仔，靚仔， 甜美。 對住我誤會咗你， 人見人在，車見車在嗰啲。 我對唔住，真係。 今日好有問題先禮後兵， 應該有啲嘢。我等。 Brian 仔咧 ，Brian 仔有冇試過？ 我就係試過無啦斷咗，就即刻衝入，即係附近有便利店嘅。咁即刻衝入去，即係俾錢買 咯。係啊 ，OK 嘅，一定有辦法解決嘅。 冇錯。咁當時咧，我作為爸爸咧，我就話：你攞便利店買啦，因為當時其實已經去到呢一個火車站門口，跑入去，但佢又唔敢，但我而家冇帶喎。咁當下我唯有作咗一個決定，就將我個，你帶我個啦咁樣。 哇！咁偉大。 唔係啊，因為我嗰個新開㗎，即係我其實新開，係啦，即 係你帶咗只熱辣辣咁 幫冇嘅新開嘅， 你帶唔帶？我就寧願唔帶啦。 我哋要俾人拉， 唔係或者仲有方法嘅，我都試過係咩咧？即刻攞張紙巾出嚟， 係啊，貼喺個底層 咯。我都試過。 咁跟大家要到我就冇口罩啦。咁因為我翻屋企咧，就唯有揾個頸巾咧綁住個口啦。即係好似都係一種嘅叫負責任啲啦。 你喺車嗰度唔會再擺多兩個口罩士兵啦咩？ 我諗我由今開始真係需要呢一樣嘢，因為我自己冇試過。 你竟然冇 車模？我新就有。 唔係啊，我你個新有咁點解你唔？ 因為我今日車佢翻學，我就喺兩手平平。 竟然架車冇？ 係啊，車嚟。係 喎，咁奇怪嘅，我車基本上係一間屋嚟嘅。係 啊， 你間屋裏面有嘅。 豉油有冇豉油？ 口渴啦，你又有水 啊？ 有拖鞋啦，有咗幾件衫啦。 紙巾一定有。 紙巾啦，毛巾啦，毛巾都有。遮啦。袋啦，呢啲咁嘅口罩，你一定有嘅，系啊，当旅行嘅啫，万一就以时不时。 你个尾箱咁， 冇错冇错冇错，不时之需 啦吓，一时不时之需吓，冇即系纯粹啲生活上嘅小经验啦吓，咁由今日开始吓会学多啲噶啦吓。 其实 你 系想讲 吓 咩啊？ 我哋你希望系咁样啦， 希望唔使戴口罩啦。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系咁讲嘅话，系咪就系我哋唯一嘅地方系需要仍然嘅就喺室外系要戴口罩嘅？ 室内系嘛？ 室外， 室外， 室外，我讲紧系室外，全球仲系室外要戴口罩嘅地方，其实都唔系太多噶啦，系啦，好多地方都唔需要噶啦。咁我觉得嘅就系话都叫做系战胜咗呢个即系系嘛？ 希望过一段 路 啦，冇错， 未必赢得晒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都喺呢个时候，我可以等大家可以轻松啲咯， 冇错， 系咪？系希望系咁话啦。 咁咧戴慣咗，突然之間唔戴，好似有個人，好似有啲 係㗎， 又係咁講， 會有少少㗎，會有少少， 好似著少咗件衫。 冇錯，冇錯，冇錯，唔知點解嗬？同埋我開始擔心緊嘅就係睇傳相，即係我意思。係 啊，嚇！原來你咁嘅樣啊！ 你唔覺得？ 原來咁嘅就 係我 個樣，其實個樣已經唔同咗啦，同三年前。 過去三年嘅 fantasy 冇曬。 真㗎，我都係咁話嘅。有時有啲人唔 係 真㗎，有啲人戴咗口罩嗰個對眼係靚好多，但係如果你真係全部睇曬嘅時候，哦，原來佢個樣係咁㗎。有啲新同事真係㗎，從來未見過下半部分㗎嘛，即 係 我講到佢塊面啊！ 你就係見得上半腳嘅啫嘛，你驚唔驚啊？ 冇錯冇錯， 影相好似好有安全感咁 啊！係啊， 成日除口罩影相好似哇暴露曬所有嘢出嚟。 我諗呢個感受唔係淨係我哋四個，即係戴咗三年口罩嘅大家一定有呢個感覺，因為過去呢一日子影相全部半邊面嘅啫嘛，突然間唔慣我見翻全相。 其實佢有好有唔好嘅，我真係覺得有時如果你要戴口罩咧，呢一個係個必須嘅咧。譬如可能有時你真係會搲啲，尤其是女仔啦，我唔搽口唇膏係嘛，淨係畫少少眼線咁，我就出街嘅啦嘛。你而家要上全妝嘅啦， 仲有男士都要咧剃須咯， 剃須啦， 撩乾食完飯要撩乾淨啲牙咯， 冇錯啦。 食完菜 又或者個就係你生暗瘡嘅話咧，要生下啲比較好啲嘅位置。你以前你生下啲就驚咩啫係嘛？我戴口罩就咩都睇唔到啦。 唔係咁，你可以繼續戴嘅。如果你真係咁愛個口罩，係咪先？人哋話唔使咧，但你都係戴嘅，係咪？ 我都唔舒服啊！ 係啊，我都覺得係。有時可能如果你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可能我諗有啲人嘅話都唔會一次過唔戴。 因為其實佢真係有佢保護嘅作用嘅，即係你會覺得安全啲嘅，係咪先？尤其是周邊有啲人好冇公德心，咩又打黐啊，又咳啊，又唔敢嘴啊，你係會覺得一個口罩係真係可以擋翻多啲啲嘅。 我聽新聞講話啲醫生話咧，戴完口罩之後，即係雖然 COVID 係升緊啦，但其他嘅呼吸。 咁嗰度感染係少咗嘅，冇錯，真係嘅，好多。咁你又好啦，以後都唔使一帶一路啦。 你啊，講你啊，長面哥哥， 佢永遠都係 佢講五句説話就開始跌㗎啦，由第五個開始跌。 其實我覺得口罩啊，對於你嚟講嘅話咧，係非常之唔 user friendly。 你知唔知？ 非常唔友善。 我知啊，我好難揾到一個啱嘅口罩。我依個 佢依排好啲啦，佢依排好啲， 係拉盡曬。 呢個佢依排好啲。其實 friend 仔嗰時候未見過你嗰個情況，你嗰個情況就係 馬老師個鼻高咧，可能 唔係啊，係佢個面長啊，因為你要兜住呢個下巴啊嘛，兜住个下巴嘅时候，嗰句上面咪 扯翻落咯，系啊，所以咪一带一路 惨嘅你，系好唔 friendly 啊。 佢唔系佢系一带就路，佢唔系一带 两个 一带就 先。 系啊，佢又试过，但系唔关事噶，系个长度嘅问题啊嘛。 系啊， 系啊， 即系拉上啲一个拉。 哦，我明你意思，即系一个咧就戴个鼻，一个就戴个口。但当大家唔需要戴嘅时候，你先谂到个方法。 唔紧要，你尽量争取最后呢段日子。 我谂咗三年啦， 戴多谂多少口罩， 你知嘛？唔使戴。 其实个天系咪 玩紧 真系唔好中意我？ 我都觉得系。 但系你可以试多啲唔同款式嘅嗱，譬如 Sarah 呢啲有唔同款式啦。嗱，你而家呢啲风琴式啦，仲有啲嗰阵时韩国嗰只叫做乜嘢 啊？成只嘅系冇一折折嘅嗰只， 系啊， 猪嘴咁。 你可以试下不同嘅，我觉得总会有啲啱你。 试啦，呢个好啊，算啦。 算啦。 系啊。 如果口罩咧，即系又讲下呢三年嘅经验。丽瑞前辈啲口罩先好啊，影相咧系块面会 V 啲嘅。 哦，呢个啊嘛。 系啊，你面冇咁泡噶嘛。 冇错，但系呢一个就唔系好。好方便講嘢咯，講嘢嘅時候嗰佢就會喐嚟喐去，同埋嘅就係佢會扯翻上去咯，係啊，所以其實各有各唔同嘅嘢，我都覺得係個天對你唔好咯，係啊，真係天對你唔好。 唔係，天對你幾好啊，起碼我每日陪你開開心心，係咪先？ 係咪？ 開心。 對唔住，你搞清楚，係 我陪你啊， 佢係唔開心嘅。 你將你快樂建築喺我嗰度， 我搞錯咗，原來我將痛苦建築喺 最開心建築佢嘅痛苦 身上。佢以為大家都快樂。 你越快乐，我越堕落啊！ 大家听开心咪得咯，系咪先？张开口似救生圈，神艳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缠，酒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冷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草与雨，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疫情咧，即系对我哋生活咧，即系加咗好多不知不觉嘅改变啊。Tim David 佢话咧，有牙医同我讲啊，疫情中间啊，洗牙嘅人都少咗好多啊，咁样咯。 唔准洗牙，我个牙医佢话：，由呢个阶段全部唔洗牙， 系你棚牙啫，我有洗，系你啫，系啊，嗰啲人个天真系唔中意你，唔关事噶， 几嬲啦，马老师， 唔做佢洗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暂控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男子，合共一项谋杀罪，同一名63岁女子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晚表示，在早前檢獲的不鏽鋼通煲入面，發現相信屬於死者的頭顱。又解釋，法醫和鑑證專家當日認為不適合在現場化驗，所以將通煲運到殮房，以及在昨日化驗時才發現頭顱。頭顱又以後方有一個洞，相信是致命傷。警方又相信死者在車上遇襲，到達龍尾村單位時已經不清醒。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協助窩藏死者的前夫，她現正被扣留調查。新一屆全國兩會3月4日和5日在北京開幕。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本台專訪時回顧說，五年任期有機會參與國家立法工作，政策討論和官員任命等是難得經驗和好好的鍛鍊。即將卸任的譚耀宗說，印象最深刻是2020年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第二年完善選舉制度，和去年就國安法作第6次釋法，都對香港有直接和正面影響，體會到當香港有問題解決不到，常委會就出手協助。至於有港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離開香港，譚耀宗說相信有些人不是因為香港國安法而離開，有些人擔心法例實施後失去自由，但只要不是破壞國家安全，可以繼續自由自在生活。澳门政府宣布，今日起在一般情况下，非高等教育学校师生在上课或者进行活动时，不需要佩戴口罩。澳门传媒报道，今日上学时间在街上所见，大部分学生都有戴口罩。他们普遍认为戴口罩有助阻隔病菌，减低感染风险。有些学生认为部分场合需要佩戴口罩，又戴又除会 覺得不方便，所以寧願戴上。報道又引述一名沒有戴口罩的學生說，疫情三年來幾乎口罩不離身，現時終於能夠除口罩呼吸新鮮空氣，對此感到高興。朝中社報導，北韓勞動黨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會議，討論農業問題，領袖金正恩主持。報導說，全會分析總結新時代農村革命綱領實施首年的落實情況，討論並決定現階段國家經濟發展方面的緊迫任務和解決相關問題的實踐方法。韓聯社報導，北韓去年開始致力落實新版社會主義農村發展戰略的相關工作，但糧食產量未見增加，開城地區近期甚至有人餓死，監獄服刑人士因為缺糧集體越獄，糧食短缺問題十分嚴峻。報道又說，北韓將增加糧食產量作為今年的首要政策課題，可能會通過今次全會完善相關政策解決農業問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本週中後期日夜溫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16度，相對濕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6点，升26点，成交金额4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9点，系跌咗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2升2.8，阿里巴巴91.4升1.35，恒生中国企业67.82跌咗6仙，美团137.3升3蚊。海底捞22.35升3.09，南方恒生科技3.95.4升咗1仙，盈富基金20.16跌8仙，百度集团136.6升5.2，比亚迪股份217.8跌5.2，快手系54.9升咗2.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05，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币6.961，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56，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5点，跌48点。港金报169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77美元，卖出18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两位不懈奋斗的年轻人，用理性同埋感性的矛盾，体验职场人生输赢的真正意义，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咧每个礼拜咧有阿 K K Sir 啦吓，讲下呢一个福尔摩 K 啦咁样。其实咧都市里边耐唔耐咧撞到啲类似可以交俾阿福尔摩 K 问问佢。我今日睇到一单咧，佢有个人喺度搭的士，咁啊搭的士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嗰个司机咧就递一个手机啊，姐姐啊，头先上一手咧漏咗个手机啊咁样。我想揾翻佢啊，因为佢表现得好好见义勇为，想俾翻对方咁样。但系咧，你帮我睇睇，我揸紧车，你帮我睇睇系咪嗰个机咧唔知熄咗定咩咧？咁样，咁但系唔知点解呢个女仔从个机，因为佢一睇咧，佢觉得呢部唔系一部真正嘅名牌嘅手机，系啦，唔系一部名牌嘅手机，可能系一啲嘅假嘅，系有噶嘛，即系有啲扮系个样好似嘅，但系其实唔系嘅。咁佢怀疑，佢收尾咧，佢望完之后唔知啊，俾翻个司机，但系佢喺网上佢就写出嚟咧，佢提醒大家，佢觉得呢啲咧系执手机骗案。咁佢话有啲人咧就会啊，算啦，不如咁啦，阿姐姐你千蚊一千蚊帮我要咗佢啦。我费事搞啦咁样，即系佢觉得系呢啲， 点会呃到人、啊？ 佢会觉得呢啲系一啲呃钱嘅。 如果 你 手机好普遍，冇人 咪系咯。 嗯，咁啊， 如果生个手机又贪心，可能真系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系话，如果我受骗嘅话咧，我系嗰个女乘客， 如果个乘客 贪 心，贪 心就会俾一千蚊嗰个司机哥哥，就买咗你呢一个嘅就系疑似系跌咗嘅手机。 系啦， 等跟住佢就系因为咁样嘅话，之后点样做就唔知啦。 系啦， 但系你未去到嗰步嘅噃。 嗱，佢司机咧就向楼主表示啦，喂，阿姐姐仔啊，呢个电话点样啊？我唔识搞啊，不如你咩啦？嗱，佢又冇讲得好清楚嘅，但系总之呢个 post 嘅女仔就话怀疑咧，佢系想氹佢买咗一部好似好新净，但系其实唔系真系名牌嘅手机。 点解会谂到呢一步咧？点解谂到呢一步咧？人哋都冇出声， 系啊， 我好奇怪喎。 哎呀，阿喐喐姐姐， 点样咩事啊？ 呢个唔知咩机，你帮我睇下咩嚟？ 哦，经典金曲，冇呢只手机嘅。 哦，咁样啊，有佢啦，有佢啦，呢只上手有紧留低咗。 系啊，我唔系好明点解就由嗰一步可以去到嘅，就系话佢会呃你咧？除非话即系而家坊间已经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替换。骗子嘅情况 有冇听过啊？提即系呢类嘅骗案， 但系我觉得嘅就系成功嘅机会会唔会高啊？ 我 真系你啦，你会唔会用一千蚊买啊？ 真係好貪心嘅，有啲可能冇諗到下一步。但如果我覺得即係就算啊，就算我真係貪心，我要貪佢部手機，你都要諗埋。喂，我就算攞完你部手機，而家啲手機好先進噶嘛，有追蹤到你嘅地 址， 所以其實追蹤到都麻煩啦。所以其實。 即 係嗰刻貪，但都唔會去到嗰步咯。 你唔會用一千蚊嚟去買翻嗰樣嘢咯，所以我覺得佢似乎真係呢個 諗多咗呢個女仔， 呢個女仔好奇怪咯。咁樣諗人， 我呢個代入貪心， 冇錯，貪心症梗係最後尾先至發言啦。 你俾我真係唔會啊！ 你會唔會用一千蚊買一個來歷不明嘅一個手機啊？一定唔會而家 係啊！ 同埋咧，嗰啲所謂假名牌手機咧，都好容易睇得出嘅。其實佢雖然佢做得似，但係佢唔係真係完全睇唔出嘅。即系等下有啲人话嘛，有一只名牌手表啦吓 ，R 字嗰只啦，好似，但系有一样嘢咧，你一 拎上手就知，知唔知点解？系好轻嘅，即系佢哋冇嗰个重量，佢样似，但系佢冇个重量，都系一睇睇穿。 又未必系，你小心啲，因为其实有一啲比较旧嘅，旧嘅，头先你所讲嘅 R 字头嗰个手表咧，有啲系轻身嘅，吓、 嗯， 但系会比较系冇错，系、 嗯、 古董嘅，系好旧嘅，有一啲系佢有啲嘅型号嘅话， 嗯、 都系轻嘅，就唔好以为系因为咁样就。 但总之咧，就是、如果你睇个价钱，即系咁平嘅。都應該不會是真的， 但是你不是專業的你就不要試咯、啊、我只可以這樣說、啊、就是說其實手機呢現在你可以尋找回自己的手機、嗯、真的非常之厲害。我試過有一次是真真正正發生在我身上，發生什麼呢？就是呢，我做完節目之後錄完音很肚餓，就飆了下去 canteen 那裡就吃東西啦，吃吃東西的時候當然第一時間就是用手機又看一下，然後又吃東西、嗯、吃東西，怎麼知道手機無端端的話我就把它放在旁邊的張椅子那裡走了，走了、哦、回了家裡，翻咗屋企嘅時候，跟住咧想拎個手機出嚟睇嘅時候，咦，點解一路都冇嘢，冇人揾過我嘅？因為咧我個手機咧同我嘅錶咧就 pair 咗嘅，咁、 嗯、 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乜嘢嘅 message 好咩都好嘅話，我錶都會震嘅。咁、 嗯、 因為佢唔係唔喺附近啊嘛， 所以就冇留意個手機。 冇咗呢一樣嘢就冇留意到佢唔喺度。咁跟住我抄，哇！梗係好驚啦！你覺唔覺得而家唔見咗手機咧，你會成個人暈得一陣陣嘅？ 因為入面真係太多資料啦，真 係。係啊，裏面太多嘢啦。 你唔見咗個身份證，你就好斯斯然。 冇錯，唔見咗我銀包，你都冇咁驚啊！咁所以我就即刻嗰度咧喺自己個腦裏面諗，我就我喺邊度？哦，我應該最 last 嘅時候咧，我就會喺邊度？喺邊度？我就話應該係喺公司嘅 canteen， 但係我唔肯定啊嘛，因為我都走過去唔同嘅地方噶嘛。好啦，咁跟住我就即刻好擔心啦。我就話：咦，唔係，我又開咗嗰個就係尋找你嘅手機嘅。嘅嗰一個咁嘅 GPS 嘅、嗯，我咪即管就用我個錶嚟去揾佢咯，揾、嗯、到喎、 啊。哇，好嘢！ 我竟然話俾你知嘅就係話你個手機而家係喺廣播度，咁、 嗯、 你知道你喺廣播度嘅話咧、 嗯， 你就知道安全啦。咁即係其實喺電台啦。咁、嗯、但係電台嘅話咧，我亦都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嘅，就如果小強執咗，咁梗係冇啦。咁我好嘅。 喂 我 唔係冇事， 真係冇事， 你第日會俾翻我， 冇錯。 做咩嘛？老師今日好敏感啊！ 對我 好 敏感啊！ 又惹我話喂啊！打住三次之後，喂！ 我正喺度諗緊嘅就係，我係咪應該要第一時間咧揸翻出去攞翻咧咁樣？咁跟住咧，我就一路咧都有睇住佢，就佢一路都留咗喺廣播度冇喐過，即係冇人執過啦。或者佢一路都可能執咗嗰咗，就擺咗喺同一個地方嗰度啦。咁我就開始安心啦。咁但係始終都好啦，你而家冇咗手機，你真係好唔方便啊嘛。 坐立不安 嘅，又再由我屋企嗰度咧邊境嗰度揸， 係咩？ 你應該打電話俾自己先啊嘛。 好多人都係咁。我有打電話俾我自己，但係冇人聽，冇、 哦、人 聽，係啦，但係亦都冇識到。咁我就知道嘅就係應該都有翻咁上下良心嘅人嚟嘅、嗯，因為你聽講嘅就話，如果真係有心，如果 你 揾唔到嘅話，就熄咗你部機啦。佢冇一路都冇，佢有響，咁同埋一路佢都係喺呢一個顯示到嘅就喺廣播度。咁我嗰日由邊境嗰度就揸翻出嚟啦。 值得嘅，值得嘅。 點解揸翻出嚟嘅時候嘅話，就去到 canteen， 咁啊 canteen 阿姐姐佢就係話佢係啊， 你留咗個電話 係你噶啦。跟住咧就有我哋電視部嘅同事執咗，電視部嗰個同事嘅話，仲要係我好熟嘅，佢就話。咁當然佢下山二十字唔可以講嘅嘢，就邊有人會咁準嘅？擺咗喺嗰張台， 佢知道係你 嘅 啦。 佢接佢嗰見到我，佢咪知咯。因為佢坐咗喺度飲茶啊嘛。佢就話係我執嘅，有邊有人會咁蠢？佢話我係你，我係咪應該要打翻嚟 canteen 問一問？我就話我只係大約知道佢喺廣播度，但係我唔知道佢係咪喺香港電台定可能佢喺商台咧。 無啦啦，你點樣去商台？ 呢個商業秘密嚟嘅，有啲人方便講俾你。 或者佢就係喺另外嘅電台咧，咁我話我唔知喎，咁所以其實我梗係唔會打翻嚟啦。咁佢就話你應該要 make sure 就其實佢係喺我哋嘅canteen 嗰度，你翻到嚟嘅話，你咪唔使咁驚咯咁樣。咁啊就執翻個手機啦。所以你諗下幾好？ 係啊，失而 所以唔會揾唔到嘅。 俾翻200蚊嗰個同事。 冇啊！ 冇搞錯， 因為頭先佢鬧我， 嗰個已經抵翻啦。 二十時佢 鬧 啦，嗱蠢㗎！ 你例如好彩唔係佢執啫，嗱佢即刻就諗到依樣嘢啦，係咪先？ 我都話噶啦， 唔係，不過真係我試過唔見銀包啦。咁 有人好心咁樣執完之後咧，係打，因為入面有啲銀行提款卡嗰啲嘛，佢打上銀行，佢話呢一個即係卡主就跌咗個銀包，咁、 嗯、 我自己要打上去銀行度 cut 卡噶嘛，咁嗰個同事就話有人打上嚟話幫你執咗銀包啦，咁我就俾咗個電話我，咁我就聯絡佢啦。咁我見面嘅時候，我都有俾翻幾嚿水佢，即係當係 多謝， 即係多謝佢。 佢咯。不過有啲人都係話嘅，有啲人係即係有啲嘅嗰啲叫咩啊？心機人士咧都會話啊，係嗰個人執完你銀包再打翻俾你，話係佢執到再攞埋你嗰個酬勞咯。即係有啲人都係咁講。但係咁你冇得咁諗啊嘛，你執咗就算啦，執翻就算啦。即係你最驚係咩咧？啲證件唔使保靚咧，其實都慳翻好多錢。 我都係咁話，最煩 係好煩啊！你要排隊要攞籌，又要填呢樣，又要影相，又唔知係咪一定影得翻靚過原本嗰張相。咁噶嘛？ 错重点，错重点。 其实我破绽，我发现啊，佢话俾几嚿水，我话要俾50,000。 唔系噶，即系几嚿啊？五万蚊人都秒你噶喎。 系啊， 大家要每样嘢小心啲，真系好不安噶。我试过漏咗个电话喺个车。因为我的车拍好远噶嘛，同我屋企噶，我都要攞翻我先安乐噶。我就算明知喺嗰度，我都要攞翻先。啊，就系咁咯，小心啲，小心啲。 系啦，提防骗子啦，系啦，唔好食咁多提子啦，糖 尿病。提防贪心症啦。I'm so lonesome all the time since I left my baby behind on Blue Bayou.Saving nickels, saving dimes, working till the sun don't shine. Looking forward to happier times on Blue Bayou. 网上情，星期一忧郁症。一到咗星期日嘅夜晚，有啲人就有一种唔开心嘅感觉，因为谂到周末即将结束，好无力。 或者你会觉得嗯星期一真系最衰。后来我发现星期一只系替死鬼，好多人对人生感到不满，就将罪过推到星期一身上。我建议大家唔好再将星期一当系一个麻烦嘅日子，另外谂办法，例如改变态度咯。有个选择聪明又简单，就喺你嘅工作之中揾到更大嘅意义。世界上冇十全十美嘅工作噶，虽然我而家已经唔排斥星期一，都唔代表我工作分分秒秒都咁开心。但我尽量睇好嘅地方，唔好喺坏处钻牛角尖。如果你嘅工作好适合你，你都乐在其中，但系仍然讨厌星期一嘅话，或者你应该换个角度谂下，点解你中意呢一份工？谂下啲开心事就好噶啦，唔好净系谂啲消极嘅面。第二，如果真系谂唔到嘅，试下揾份有意义嘅新工作，都系个聪明嘅选择。人生苦短，人系唔应该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做嘅嘢，就算马马虎虎都唔应该。你应该揾份真正热爱、愿意每日早上为佢早起身嘅工作，咁样先会做得开心。好多人梦想，哎呀，如果中咗六合彩就好啦，以后咧就唔使做嘢，每日瞓喺沙滩咧饮酒啦，或者咧行山啦，或者开开心心咩都唔做，瞓喺床上边啦。其实我话俾你听，呢种日子好似好开心，亦都会好无聊。呢一种快乐亦都好快会冇噶咯。系嘅，最初唔使做嘢，可能人间天堂，但系呢种唔系假期，系人生。你谂下，如果以后嘅日子都系咁过，好快你就会觉得，哎呀，快啲俾啲嘢我做啦！我哋往往以为自己唔可以过完美嘅人生，都怪晒个工作。如果有办法唔使做嘢，系咪好开心？唔系，工作就好似星期一做咗代罪羔羊啫。太多人嘅人生有个坏嘅毛病，只系想为咗星期六日而活。平时咧就系浑水摸鱼，唉，求求其其啦 ，hea 咗佢啦。只系呢一种日子唔会长久嘅，星期一就成为当头棒喝，要翻工。与其用廉价嘅刺激、无聊嘅娱乐去逃避现实，不如真真正正面对你嘅问题啦。对自己嘅现状提出问题，探索新选择会有啲咩嘅结果？努力活出自我，从而家人生之中找到你嘅乐趣。星期一都系好可爱，工作可以好开心。只要你爱你嘅工作，爱你嘅人生，每一天都系一样咁精彩。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bad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盘点政策，盘点十八区。 湾仔是全港最小、人口及房屋最少的地区，地方虽然小，但政策俱全。 今集邀请了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和区议员李碧仪一起探讨政策怎样在湾仔落实推行。 东环湾仔要到比较方便，有车真的不用经入嚟湾仔，又不用金钟。 我们都很强烈去争取一定要有一个宠物公园，这个政府是有吸纳到的。 盘点政策， 三月一号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听个风骚范围呢，一十一点新闻之后返嚟就会有 古 下學古文。 早晨马老师。 知 gambling。 冇错啦，就係讲 gambling。 係暴令。暴令。嗰隻呀。 係冇错。因为你 gamble 之后你就会零啦。 咩 都冇晒啦。 赌钱落海呀、啊。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 好先听十一点新闻，不过返嚟就会有我哋继续风骚范围。 何柏良说，新冠病毒在全球以风土病形式传播，因此无需全民接种，而是聚焦高风险群组。他指出，部分海外国家已经预告每年打一次新冠疫苗，类似应对流感的安排，无需强制打针。澳门政府宣布，今日起在一般情况下，非高等教育学校师生在上课或进行活动时不需要佩戴口罩。澳门传媒报道，今朝上学时间在街上所见，大部分学生都有戴口罩。他们普遍认为戴口罩有助阻隔病菌，减低感染风险。亦有学生认为部分场合需要戴口罩，又戴又除会觉得不方便，所以宁愿戴上。报道又引述一名没戴口罩的学生说，疫情三年来几乎口罩不离身，现时终于能够除口罩呼吸新鲜空气，对此感到高兴。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和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 4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4点，升40点，成交金额5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2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1.95升个九。腾讯控股352.8升3.4，恒生中国企业67.96升8仙，美团138.2升3.8，南方恒生科技3.95升1.2，盈富基金20.18跌6仙，海底捞22.45升3.19。百度集团136.7升5.3，比亚迪股份217.4跌5.6，快手是54.65升5.8。

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大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全部翻齐啦，系嘛？ 翻齐啦，今日。 咦，你系阿哥定 系细佬啊？ 小羊羊啊？系啊， 小 羊羊啊，系啊，冇错。 阿哥唔翻噶， 阿哥退咗行啦， 系啊， 退咗啦， 学费都退翻啦，唔好再叫阿哥啦。 跟阿马老师学嘢， 系啊，识讲嘢，识讲嘢， 呢个得，识讲，呢个有前途，系啊。今日讲 gambling， 系啊，即系赌博。你哋有冇即系？ 冇。 啱啦，做得啦。我再讲一次先。今日我讲赌博咧，其实唔系鼓吹赌博啊，只系讲翻中国旧时古代咧嗰啲赌博系点样样，有几多种赌法噶嘛？咁样系啦。大家认为咩叫赌博啊？ 人生，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好犀利啊！ 好有哲学啊！ 其实你咪入错课室啦， 应该上 philosophy 嘅。 系啊，系咩 philosophy 啊 ？philosophy 啊！你问下 Ivy 上 philosophy， 唔系越食越肥。 系啊系啊，两位咧咩叫赌博啊？ 博彩咯，博系啊，博下咯，系啦，以小博大， 向自己嘅命运作一个叫做系挑战。 嗱，佢即係我睇返啲字典， 有定義㗎嘛， 係有定義嘅，即係我梗係睇啲 encyclopedia 啦， 咩嘅嚟嘅？ 咩百科全书嘛嗰啲 啊？呢个真系 你而家仲睇？ 佢日日全书， 谷歌就得噶啦嘛。 咪就系咯， 系啊， 即系话咧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定义咩叫赌博咧？就系当你对一件事冇确定啊，唔知个结果嘅时候咧，就会落注去 买个结果， 系啦，买一个结果，佢目的咧就系、是希望知道个结果系一个好结果。呢个系一个几， 或者跟自己个心里面谂嘅嗰个结果。 但系我想问马老师啊，如果赌博咧，一定存在住两个 party 嘅，系咪先？因为你冇理由自己用自己赌噶嘛。 有时你同自己赌噶， 咁即系话，咁即系话，其实佢唔牵涉收益咯，系咪？如果咁，如果自己 有机会唔牵涉收益嘅，嗱，中国古代咧啲赌博已经好犀利，好盛行。你哋知道嘅赌博有啲咩类型啊？即系我譬如话， 而家系咯， 仲有咧， 有一种叫翻摊，系咪啊？ 系啊， 斗嗰啲咩啊？ 斗色 蟀、斗 鸡， 系啊，斗色蟀、斗鸡。中国人咧，即系赌博咧。系啦，乜都有啦。 啊，同马老师有个你有关嘅 咩啊？ 赌马 嗱，打马吊咯，股市 好犀利噶。其实乜都可以赌噶， 系真系乜都赌得一餐嘅。系咁咧，其实中国咧以前咧嗰啲皇帝啊，甚至乎嗰啲文人啊，咩人都好中意赌，好多人都中意赌。而第一个死响呢个赌博上面嗰个人咧，就系春秋战国嗰阵时，佢叫做宋文公。 佢系因为赌钱而死啊？ 佢因为同人哋赌赌玩一直输，即系赌 命。 嗱，阿南宫万啊，阿南宫 万，死啊嘛！你赌到死啊！ 喺一路赌赌咩咧？佢哋系一啲游戏嚟嘅啫，即系类似啲棋牌嘅游戏。因为以前捉棋咧都可以赌嘅，乜都赌到一餐。咁就嗰人叫南宫万，咁咧嗰人咧就因为咧佢宋敏公咧就笑佢，咁屎噶你啲牌咁屎啊，笑， 嬲 都忍唔住咧，佢就攞个棋盘， 哎呀，咁样死噶， 系啊，春秋战国第一个死响赌博嘅人，即系历史啊记载咗啦。咁你哋咧，你哋千祈唔好赌博啊！你有冇玩呢啲咁嘅类似嘅游戏？ 我唔叻噶，系啊，我由细到大根本有好多人同我讲嘅，就话你千祈唔好赌啊，因为咧我实输噶，十赌九输啊嘛，大家都咁讲啦。 我係唔捨得㗎， 你唔打麻雀㗎喎， 我唔識打麻雀，係啊，因為其實咧一手全部都係清一色嘅時候嘅話咧，我唔識食㗎。啲人其實話你已經食咗， 我都唔識，但我覺得我要學打麻雀， 其實 應該要學。 你當係一個遊戲咁玩啦， 係 啊，我唔買㗎， 你唔買啊？咁其他 但係小珍珍話佢唔捨得喎， 我唔捨得啊，因為我以前曾經試過有好多年之前啦咁樣啊，喺一間公司嗰度做，係講埋都唔怕，喺一間電視台嗰度做，咁啊跟啲師兄弟咧去有一次隔離埠嗰度，咁啊玩嗰啲賭場咧，我贏咗喎，嗰次贏咗，即係唔係贏好多幾百蚊啦，但跟住咧就好開心啦，咦原來咧翻工咁辛苦，原來我即係呢度好快就已經即係出咗一個月糧咯咁樣。咁於是咧有一日就自己帶咗少少錢啦， 自己一個人啊， 自己去啦，跟住就已經 哇好危險啊呢、這個人， 就已經就差咗半隻腳來啦，因為你諗住嗱， 好危險啊！ 以前跟師兄弟就諗住過去玩啦、食啊，順便去賭啫，但今次我唔係，我係全程專登 目的去賭， 拎咗一個月人工去賭，一個人工好似好少幾千蚊， 哇！ 都係 我真係估唔到啊，小張張。咁乜嘢喎？唔、 啊、 完全唔似佢。 咁好啦，嗰次咧就喺個賭場，當然輸啦，輸剩我諗幾十蚊啦，即係夠聽朝食早餐啦，嗱全飛買咗噶啦。咁瞓喺床上面咧，好似俾蟻咬咁樣啊！嗰幾十蚊不停諗，我可以活翻碗嘅，可以翻碗，到最後就落去輸埋。聽朝連早餐都冇得食，就咁樣。嗰次之後，我就話俾自己聽，永遠唔會再賭，因為我覺得嗰種感受好難受。 係，但係嗰陣時有冇啲嗰啲叫咩啊？借錢俾 我冇再借啦，我冇再，我已經即係覺得，即係成個遊戲完曬啦、哦。對我嚟講， 好彩你都仲清醒喎、啊。通常好多嚟到呢個位，唔係㗎，我只係一個唔小心㗎咋， 係啊， 我翻到嚟之後就。 但系真系好难受嘅，嗰啲睇住自己嘅血汗钱咧，一张钞票一张 嘛，有冇 咁又冇？咁 我真系同佢人格好似都唔系好似啊，即系佢嘅性格啊。 唔系我哋唔了解佢啫。 哦，可能系。 如果嗱，我哋唔了解。其实我谂翻转头，如果我第二次都赢，咁就惨啦。 嗯， 即系如果我第二次都仲赚到钱走咧，我可能就跟住咧就翻唔到转头。 系、呢个时候我真系送一首诗俾你啊。系，听住咯，背者是人不是人，背系贝壳个背，背者是人 即系倒字咯， 系啦，只为金背起和根，金背，今天个金， 背 即系咩字啊？系啦，有朝一日分背了，咩字啊？ 贫咯。 我话你装， 系 个贫字，系啦，刀头成了背拥人， 哦， 即系贼。 哦、 哇！呢首诗真系有意思， 好有意思喎、 啊！ 依、 這个 好 劲 喎， 呢、這个 大精深嘅中文 系啊， 不如戒赌热线可以一零零零到就背俾你听， 系喎、 啊，大家好。 等电话嘅时候唔使播音乐啦，就播呢个热线， 系啊。 但其实我觉得戒赌热线嗰、那个系拍得好好嘅，即系佢度嘅就系话，即系佢俾个 number 你啊嘛，个 number 我就戒赌热线咯。 你中到赌钱落 去，中到咩啊？咁嗰个真系好好嘅，我觉得。 嗱，歷史上咧都有啲出名嘅賭博故事嘅喎，田忌賽馬有冇聽過啊？ 冇， 即系咧佢跑馬賭馬，就係話上中下，你有冇聽過啊？ 冇， 都話冇啦。 咦？咁多人都冇聽過？ 冇啊。 OK， 呢個係一個 田咩話？ 係一個四字詞語嚟㗎， 唔係呢個故事嚟嘅。有個人叫田忌，佢意思就係話：，我同阿小張張賭馬，賭馬意思咧，佢有三匹馬。 嗰陣時就有㗎啦。 係啊，有啦。上等馬、中等馬、下等馬，我有上等馬、中等啊、下等馬。但如果我上對嘅上咧，我永遠都輸嘅。中對中又永遠都輸，下對下永遠都輸嘅。於是有人教我改變策略， 用上對佢嘅下。 冇錯啦，係。是咁嘅意思，上对中，中对下，然后都是二比一，都是输一场嘅。呢个系好出名嘅个赌博故事嚟。 田忌赌马， 田忌赛马， 赛马 系骤忌个忌。意思咧，其实咧，中国人咧对于。有啲人覺得咧，賭博其實係一種策略嚟嘅， 係啊，賭術咯，其實係有一種技巧嘅。係 啊，係啊，即係點樣對乜嘢啊？ 嗯， 佢哋所有嘅都可以賭，例如咧，其實咧，由頭先阿小羊羊講啦，蟋蟀啦，即係識喐嘅嘢，雞啦，鬥雞啦， 有啊，唔好啊，係啊，鬥牛啦， 係鬥牛啦，總之馬 都 鬥 得到， 系咁古时有一个人咧斗鸡咧，嗱我又估， 啊斗鸡呢啲啊？斗鸡 斗鸡眼喎，呢个 系只眼啫。你讲嗰啲斗鸡就 你只只斗嘅咩？你斗唔斗到 啊？唔到。有个人出古惑喎，不如话我阿小羊羊对 小羊羊 黎锐啊，系咁咧。譬如话斗鸡啦，咁呢个古惑咧好古惑嘅小羊羊 喺只鸡嗰度整只整啲刀。 不是整刀， 在雞 那裡整些芥末粉在個雞翼那裡， 好 壞 啊，等我們跟他鬥雞的時候，就是釘他的時候就很辣了， 是啊， 是不是啊，哇， 是啊， 這麼壞的， 是啊， 但是剛才 在那個雞翼那裡，因為他撲起上來的時候，他就舉 起雞翼， 那個雞翼就，哎呀， 眼睛就整了，但是剛才小姨說那些好像已經有了，就是他們爪已經綁了刀了， 刀仔， 好殘忍 的，是啊，是啊，古时咧有一个人，我谂大家都识佢噶啦，李清照 啊， 系啊，一个文学家，女士嚟嘅，佢除咗啲即系诗词叻之外咧，你知唔知仲有两样嘢好叻噶？ 斗鸡 唔系， 我真唔知道佢斗鸡。 咁讲翻斗鸡就系斗鸡噶啦， 生命，我都咁嘅生命啊！ 真系你攰啦， 李清照斗鸡 唔够啦， 佢即系佢睇嘢好集中。 好啦， 写诗写到头入 嘅，头入半。 佢咧呢个 佢都系忙， 够啦，怪啦， 小姐今日好 high 牌， 又翻嚟， 斗鸡作句， 佢平时都系咁。 你中意斗鸡就斗鸡作句。 哦，今日上台之后嘅话，我先至发觉知道佢就李清照，原来佢系斗鸡，从来都唔知道。 好、哦、小张张，李清照， 李清照啊，李清照斗鸡啊。 唔系，净系李清照啫，唔使 关斗鸡事啊！ 唔 听 听到斗鸡嘅李清照、小张张都系咁笑， 哇！我唔使你啦，你 我冇啦，我冇啦，你唔惊我下个礼拜翻唔到嚟啦？ 系啊系啊，又再细佬啊，第三个细佬， 系啊。咁啊，李清照除咗啲诗词叻之外咧，佢饮酒又叻，即系一个 以前啲文人都系咁 嘅。系啊，呢个女士好犀利，同埋佢赌博都好叻。 嗯， 佢写过一篇文章 关于赌博。 專係關於賭博嘅、 嗯嗯， 你知唔？你估下佢中意賭咩啦？ 賭 佢賭得好叻，即係佢覺得次次佢都贏咁滯。 賭夜香， 你叫佢講佢咩都係講第二樣噶啦。 你唔好反學啊！ 阿小人，你知唔知咩叫賭夜香啊？ 知，梗係知啦。 我大把同學想學嘢聽嘢。 赌嗰啲咧，系咪啊？唔系我知嗰啲咧，即系我俾个上恋，你要对个下恋最快嗰啲咧。 唔系， 嗰啲咪走， 真系赌博 队啊！ 系啊系啊，走队 唔系唔系， 真系赌博嘅， 真系赌博， 真系赌博。 系咩啊？ 而家有冇噶？ 类似嘅嘢，有类似嘅嘢。不过而家佢嗰样嘢咧，对小朋友嚟讲，我哋都有玩嘅，系游戏棋类嘅游戏， 棋，捉波子 棋。 唔系围棋，围棋都有人赌，象棋都有人赌，但佢呢个咧就 康乐棋。 飞行棋、 斗兽棋， 真系啊！ 佢系讲飞机，佢嗰时有飞机嘅咩？马老师 边个飞机啊？ 系 modify 咗， 佢叫咩？ 而家变咗而家嘅飞行。 咁佢叫咩？佢叫咩？ 翘棋， 以前叫做咩啊？ 翘是有翘棋， 佢嗰句叫打马， 打马 打人个打， 点玩噶？点玩噶？ 佢啲馬咧，其實即係棋嚟嘅，嚇呢、這個打馬又係佢其實咧又係鬥快翻終點嘅。 咁同飛行棋有咩相似地方啊？ 就係翻終點咯， 翻終點啊！ 喂，飛行棋其實係真係靠運嘅啫喎。 係啊， 你拋個骰仔啊嘛，都行幾多步啊嘛。 都唔係㗎，你要諗下，究竟我六起機啊，定係二起機啊？咁其實都有少少智慧喺入邊。 有幾多？ 但係中間， 你諗下喎，鋭鋭前輩，呢一個飛行棋係俾小朋友玩㗎喎。 係啊， 係啊，你見仲喺中間俾人哋打翻歸啊嘛。 咁啊係，咁啊係。 咁佢又寫咗篇文章就係打馬嘅，講翻啫叫打馬陶醉，就係教人哋點樣玩呢一個 飛行棋， 係啊，即係已經變咗做飛行棋啦。咁其實咧，仲有好多皇帝中意賭錢嘅。喺宋朝咧，趙匡胤咧，你又估下宋朝佢哋興賭乜嘢啦？ 宋朝嘅時候興賭乜嘢？而家有冇玩噶？ 有，而家 就 有賭， 打牌， 色 唔係色心冇人賭啦，而家唔好賭呢啲。 排狗， 而家仲有玩嘅麻雀。 运动嚟嘅， 运动嚟嘅， 射箭，赌射箭， 赛马， 哦，踢波， 系啦，踢波， 佢 又速谷，系啦，因为佢哋好中意踢波嘅，系咁踢。 咁 哦，即係佢就賭波啊！ 係啊，賭波啊！ 最早期嘅賭波，最早期嘅 滿院流長， 佢哋真係賭波啊！ 賭啊 ！OK， 然後都話慈禧啦，你估佢中意賭咩啊？嗱， 賭慈禧啊，慈禧， 嗱唔準當賭嘢香啊！ 賭塔， 你即刻出去 賭塔。 嗯，睇先，佢 而家有， 而家都有嘅， 係 同佢係女人有冇關係？ 冇男男女， 好男嘅嘢噶嘛？ 咩？你讲乜嘢啊？ 佢问系咪同男女？ 系咪马？ 赌？ 唔系赌马，唔系 赌马。赌诶，而家有冇噶？ 有，你谂下宫中诶 打麻雀咯， 系啦，就系中意打麻雀，日打夜打，咁就过咗呢咁嘅人生啦。其实咧，清朝咧亦都系严禁赌博嘅。你知唔知啊？曾經咧，明朝咧，朱元璋咧就立咗個規矩，如果邊個賭錢咧，就 斬隻手， 啱， 真係 啊，係啊，剁佢隻手，係啊，真係啊，因為個賭風太犀利啦。於是咧，曾經有咁咩，即係有咁嘅規矩，如果邊個人賭錢咧，就剁佢。 但係佢真係蠢啊！其實佢剁咗我手嘅話，我都可以用個口噶嘛，我 就 我 插佢只眼，咁就唔会睇到啦嘛。 老师啊，佢继续赌钱喎，咁点啊？ 你出来啊！你冇咗手，你都要大大大。 哎呀，咁样啫嘛，关咩事啫？系咪先？ 赌博系唔好嘅， 千祈唔好赌博。 所以我哋劝大家，千祈唔好。 系 ，drive me crazy。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居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涉案男子被暂控合共一项谋杀罪，三人涉嫌喺今个月21号喺龙尾村一个单位谋杀女子蔡天凤。另一名63岁女子被控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四人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5月8号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科学鉴证和检查通话记录，期间四人被还押。警方早前在屋内检取的大汤煲入面，找回相信属于女死者的头颅，头颅有一个窿，相信是致命伤。 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她涉嫌協助窝藏死者的前夫。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说，联合医院手术灯跌落嚟事件打击市民信心，对此感到遗憾，医管局有需要进一步追究。林哲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医管局有责任多行一步，确保手术灯生产商维修保养做足功夫，包括要有突击检查和内部巡查，否则后果可以十分严重。他又说，如果医管局内部技术人员不足，可以与机电处合作。林哲元指出，香港现时未有法例管制医疗仪器进口和销售，认为十分落后，导致相关器材监管不足，违反专业可接受的水平。过去政府两度希望就此立法，但失败令人沮丧，强调香港有需要制定法例加强监管。澳门民众今天起可以在户外无需再戴口罩。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的新冠病毒已经有高的免疫屏障，认为可以取消口罩令。他提到，近两个星期本港每日的新冠重症和死亡个案维持在低单位数，病毒的影响已经大致和流感看齐，认为医护人员每日要做快测的要求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消，同时可取消到医院探病做快测的规定。对于市民需不需要继续接种新冠疫苗，何柏良说，新冠病毒在全球以风土病形式传播，因此无需全民接种，而是聚焦高风险群组。他指出，部分海外国家已经预告每年打一次新冠疫苗，类似应对流感的安排，无需强制打针。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今早发生尼克特制 5.1 级地震，至今未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在今早接近8点发生，震央距离温宿县73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不少人在网上表示有震感，持续大约半分钟。阿克苏市和阿克苏地区阿拉尔县都有民众表示震感强烈，救援队伍正前往震央地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后期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2点，跌76点，成交金额5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升咗2毫；阿里巴巴90.4，升3.5毫；美团136.4，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3.93，跌咗1.6。恒生中国企业67.48，跌4毫；盈富基金20.06，跌咗1.8；海底捞22.15，升2.85；百度集团135.2，升3.8；快手54.1，升1.25；比亚迪股份216.0，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3。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1，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

唔係我今日想講，但係我今日講呢套戲又叫殺神。咁喺呢個電影串流平台咧睇到，咦殺神，但係嗰演員唔係 Keanu Reeves 啦，第一，第二咧個英文就唔係叫 John Wick 啦嚇，係叫做 Nobody， 國內亦做小人物啊。於是咧就出於呢個好奇心就睇下啦咁樣，發覺咧佢裏邊都幾有殺神嗰個影子，但係佢就唔再一個型佬啦，而係一個。中老一个是叫做每一日好正常地过紧一啲家庭生活，即係有太太啊，有仔女啊，有一份好无聊嘅工啊咁样。戏嘅开头呢就影佢呢不停喺屋企倒垃圾，翻工喺公司做嘢，再返屋企倒垃圾，不停影，即係意思即係话呢个人系一个好平凡嘅城中一个冇乜人理佢过住好无聊生活嘅人。但係后来因为有两个贼入咗佢屋企，就令到佢咧，忽然之間有內心咧點燃翻一種歷史啊！點解咧？原來佢喺未結婚之前咧，係一個黑幫裏邊嘅殺手嚟嘅，即係過住一啲殺人嘅日子。但係後來咧就，即係覺得唔想啦，就重新咧做翻一個叫做家庭男人啦。但係有一件事，叮一聲令到佢燃起咗嗰種嘅怒火咧，重新走翻上呢一個嘅路啊，去揾一啲嘅黑幫。算账或者即系揾佢哋，首先咁讲咧，佢就唔专登揾黑帮算账啊，而系佢喺巴士上边有一次咧，有一班我哋叫烂仔啦，或者啲坏人啦，上咗个巴士，有个女仔好惊，好可怜咁样，佢为咗救呢个女仔咧，就同呢一班坏人咧带上嚟啦。咁佢呢个戏咧塑造到呢一个中年伯伯咧，佢系唔系真系咁好打嘅，佢都会俾人打到咧零零发愣，但系佢系嗰啲烂头出，打极佢都唔死嘅，打极佢都爬翻身再打过。咁所以套戏都几得意啊，即系形容呢一个咧，唔系话好似以前有啲戏咧，嗰啲英雄电影咪点样都冇事嘅，全部人冧晒佢仲系企可以有精神嘅， 中晒枪都可以 系啦， 好戏女主角 呢一套戏咧讲佢其实佢自己都会受伤嘅，佢都成身都伤晒，但系佢会继续坚持咁样。如果中意睇呢一类嘅。有劇情，但係都係比較火爆啲啦，有嗰啲槍戰場面啊，有嗰啲撞車啊，揸架車好快嗰啲咧。咁呢套嘢，我相信絕對會滿足嘅，幾好睇嘅。 邊個國家嘅電影嚟？ 美國， 我美國 係啦，叫做《殺神 Nobody》，《殺神 Nobody》嚇喺電影串流平台。OK， 好。 好啦，到我要介紹嘅咧就係一個嘅，就係韓國嘅連續劇啊，喺舊年2022年所推出嘅叫做《我們的藍調時光》。咁其實咧，點解我會再睇翻咧？就係、因為有一位嘅作家，佢就係最近我聽佢嘅 podcast 嗰時候咧，佢就再拎翻嚟睇嘅時候咧，就哇，裡面嘅介紹非常之吸引，所以我就真係睇。原來一睇嘅話，就喺整個 weekend 裡面追咗20集啦。 你都追 20集，真係好少係咁嘅。 一集幾長啊？ 一集大約係個零鐘頭到啦。 你竟然可以一個週末追20集？ 冇錯，我真係冇 困難嘅任務嚟 嘅，好困難嘅任務。所以我今個禮拜六日係乜都冇做過，係我係有飛嘅。 20集喎， 但係吸引到你睇落去。 係吸引嘅， 但我真係唔捨得飛啲劇。 明白，但係問題係在於佢裡面嘅人咧，亦都係多嘅演員咧，有成即係五六個。咁但係當然有主軸啦。咁而且佢大約係兩至到三集咧，就為之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就是以两个人去作为一个故事，咁所以咧你就唔会乱咁嚟嘅。咁同埋嘅就系佢哋嗰啲人成班人都系识噶嘛，咁所以嘅就系当佢重点讲嗰两个人嘅时候嘅话咧，其他嗰啲人佢都会牵涉到嘅。咁所以嘅就系你一路都会同住佢哋一齐，好似呼吸一齐可以知道个故事点样发展啦。嗱，其实个古仔讲系乜嘢咧？发生喺济州岛。咁啊，济州岛如果大家有韩国嘅话，都会知道系咪一个好正嘅地方啦。咁当然一个岛聚嘅生活嘅话咧，亦都可以咁讲，就系啲人佢哋大家一齐去成长。一齐读同一间学校，佢哋嘅初恋都发生喺嗰度。当然到大咗之后嘅话，有啲可能离开咗济州岛，去咗呢一个嘅首尔嗰度生活。咁其实有好多嘢嘅话，又再翻翻嚟嘅话，又有好多嗰啲即系故事又继续发生啦。好啦，咁啊演员方面嘅话咧，大家粒粒咧都即系叫做熟口熟面嘅，例如咧就有呢个李炳宪啊、车胜元啊、韩志文啊等等，咁啊都不能尽录啦。嗱，生活喺济州岛呢一个咁样嘅小岛嘅岛聚上面嘅话咧，佢大家一齐去成长，有好多嘅故事喺佢哋要讲。讲呢个古仔嘅时候咧，都会拍翻佢哋以前嘅少年时代嘅。咁当然你会知道噶啦。咁我最喜欢嘅就系主轴有四个同学仔。 你个同学仔咧，分别嘅就系有啲好可能大咗之后，佢哋就出咗去首尔嗰度生活啦。有三个就仍然继续咧，就系留守喺呢一个济州岛啦。有一个虽然就系做咗呢个银行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都知道，佢哋始终都系可能嘅收入啊，各样嘢都唔会话俾佢城市度打工会咁多嘅。另外有一个嘅就话就系个女仔啦，个女仔嘅话佢就系可能就系卖鱼，但系变咗小富婆系啦。另外有一个嘅话就好可能只不过系过紧一啲就普普通通嘅生活嘅，就系卖嗰啲血肠汤。等等嘅话，都系仍然继续系咁嘅。虽然你话喺一个岛聚度生活嘅话，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大家都系非常之冇私隐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熟啊嘛，所以其实就连 知道晒啲嘢。 佢哋所谓嘅成一句说话嘅就系、是、我连你屋企有几多只汤羹我都知道。 哇！ 但系是非又特别多啦，系咪？虽然大家互相扶持，但系问题系见到好多嘢，咁、 难免噶啦。 系啦，难免嘅。咁、所以咧就我最中意嘅就系第一个古仔，而第一个古仔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是、角色咧有一个叫做欣希嘅个肥妹仔。OK， 咁佢喺以前嘅话初恋发生喺个学校嗰度，就暗恋同埋中意咗有一个嘅男仔嘅一个反叛少年，咁但系咧佢强吻咗佢，系啦，强吻咗佢，系啦，咁佢就觉得认定呢一个人系我嘅初恋啦，系啊， 真系好可爱， 系咪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咁就好中意佢，一路都好中意佢啦。长大咗之后嘅话，男嘅去咗首尔打工，做咗一个咧就系银行嘅一个经理，咁啊娶咗个老婆啦，又有个女啦，但系佢希望咧个女能够可以做一个嘅就系高尔夫球嘅选手，所以咧就将个女同埋将个老婆咧就要佢哋去美国度生活，但系对于佢嚟讲嘅话系一个好大嘅支出，因为咧呢一个系佢个女嘅一个理想，所以咧其实佢一路都唔放弃，就已经就系七年啦。喺七年里面嘅话，佢唯有嘅就系借钱啦。度日啦，好啦，到佢點不知無端端佢翻咗去呢個濟州嘅時候嘅話咧，就見翻呢一班同學，咁而家就係撞翻佢個初戀啦。佢個初戀見到佢翻嚟，梗係好開心啦。佢亦都發覺嘅就係佢係一個小富婆，但係佢周身債，佢會點做咧？ 埋佢身邊。 跟住咧， 身體嘅温度換取金錢，我唔使努力了。 佢利用呢一個嘅即係女同學對自己嘅一啲即係念念不忘，係佢嘅初戀，亦都知道佢係一個小富婆，就成日都有心諗嘅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問佢借錢咧？跟住就諗起咗一啲歪念啦。咁啊就同佢一齊去旅行啦。去住埋一間房啦，咁但係咧，另外嘅一啲朋友仔咧就踢爆咗，就話你千祈唔好借錢俾佢啊！其實佢賣你身嘅話，其實係想為你借錢嘅啫。咁我覺得嘅就係個劇情發展係點樣嘅話，我就唔講啦。到最終嘅時候嘅就係小富婆有冇借錢俾佢咧？但係佢哋兩個之間嘅友誼會唔會因為咁樣嘅話就已經冇咗？你諗下係咪好慘啊？ 係啊，喂， 佢一路都咁愛佢。 如果我個女仔咁傷心， 我發現其實你賣我身，只不過係因為你想要錢。 你有錢， 咁係點樣咧？到最後尾嘅就係峰迴路轉嘅。 但係我覺得有啲女仔都願意， 係真係會咁嘅。係啊，佢又願意做一啲嘢，但係係啲咩嘢咧？佢哋。嗰晚大家一起去嗰間酒店嘅時候，有冇發生事件呢？咁樣， 所以有咁多 電片 咧，就係啲女仔係願意嘅，有時 真 係 願意， 所以先會有電片 咁啊，當然佢裡面嘅話亦都有其他嘅啦，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一個好神秘嘅來自其他嘅地方嘅去到濟州隊嘅一個叫做海女，啲海女你知道啦，即係佢跳落去水嗰度啊，係啦，去揾鮑魚啊等等嘅呢啲啦。咁佢哋啲故事又會係點樣嘅話？佢會串連嘅就係喺呢個島裡面嘅一啲人嘅話，其實有好多嘅愛情啦、友情啦、親情啦，佢乜嘢都包羅萬有嘅。當然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温。真情啦，可以睇嘅，系啦， 好 嚟， 我嚟啊， 小日日， 好嗱，今日呢套咧，喂，原来咧，啱啱先开麦，即系麦后咧。已經話啊，例如前面之前介紹過嘅，咁我試下可唔可以 講啲角度講， 係啦，唔同嘅嘢啦。 好睇 嘅。咁呢一套咧就係2015年上映嘅一套北歐瑞典嘅電影嚟，咁都係啦。我成日都睇嗰啲呢個電影係喺任何即係各個嘅電影節啊，都得到好多提名同埋獎項啦，包括呢個 Oscar 咧，佢都係提名呢個最佳嘅外語片嘅。咁咧原來咧上年咧即係香港都有上映嘅就係一套第二個版本。系啦，就是 Tom Hanks 做主角嘅，但系呢个第二个版本我系冇睇嘅，我系睇紧最初嗰个版本嚟嘅。咁呢个戏名咧都好好笑嘅，就叫咩咧？想死冇咁易啊！冇错，你想死冇咁容易啊！ 喂，呢啲好吸引噶， 听个标题都已经好想睇落去， 系想睇。 冇错，系一个瑞典嘅轻喜剧嚟嘅。咁个英文名叫 A Man Called Uva， 咁至於嘅成個主角，即係成個主線嘅主角咧，就為 Uva 啦，係啦。咁佢係一個咩嘅人咧？可以講下啦。佢係一個獨居啦嘅孤僻老人啊，係啦，亦都好厭世。咁點解佢咁厭世咧？就係因為發生咗兩樣嘢咧，令到佢即係，哎呀，我唔想做人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半年前佢最心愛嘅太太咧，就因為癌症死咗啦，係啦，過咗身啦。咁之後咧喺佢打咗工幾十年嘅一間公司咧，都因為嫌佢，喂，你太老啦，咪都要即係退下休啦，就要炒佢。咁所以喺呢個兩重嘅打擊底下。佢都覺得，哎，做人都好似冇乜意思，同埋佢真係好掛住佢老婆，咁所以佢就話，不如即係有啲愚蠢嘅想法啦，冇錯，就要做傻事了結自己嘅生命啊！咁咧成個故事咧搞笑嘅地方就係咧，即係同呢個戲名係恰如其分嘅。佢有幾次都係好想去自殺了結生命，但每次自殺嘅時候咧，都會出一啲你估唔到嘅事啦、人啦，去阻止佢。冇錯啦， 啲人唔係專登去阻止， 唔係專登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好重視規則嘅人， 我都有興趣睇， 係咪啊？系喂，佢会觉得我要死啊！边个嚟阻住我左头左势啊？冇错， 佢系落翻嚟，本来已经本来已经整备好晒噶啦， 已经进行紧个过程噶啦。 似以前嗰啲港产片嗰啲桥 系啊，所以 几好笑， 系啊，因为好笑，但系又好笑背后又其实有啲 伤感 嘅， 有啲黑色幽默。 咁亦都我自己觉得个设计几好嘅就系咩？每次佢想自杀嘅时候咧，都会出现一啲我叫人生走马灯嘅片段，即系而呢片段咧都系。可能細細個同爸爸嘅啲好甜蜜嘅生活片段啦，同老婆點樣同佢喺火車相遇，到拍拖，到最後係啦，點解又即係佢太太係下半身不遂嘅，點解會發生下半身不遂咧？咁所以每一個人生走馬燈嘅片段咧，都交代翻點解佢而家變咗一個咁孤僻或者咁想離開呢個世界嘅人咯。咁啊，其實最後佢有冇自殺到咧？或者究竟佢有冇死到咧？咁大家都可以 自己睇啦， 睇下呢套電影啦。 啊耶！想死冇咁易啊！记住佢， 系我而家介绍呢一套咧，就叫做《无罪审判》，无系诬告嘅诬。呢个系一个根据一本小说嘅真人真事改编嘅，就系关塔那摩讲呢个监狱，而家冇咗噶啦，就系美国嘅一个专嚟囚禁一啲重罪犯啊、政治犯啊，同埋当时好多系未经审判、冇定罪就运咗佢啦。同埋依一個監獄咧，佢唔喺美國境內嘅，佢喺古巴一個南端嘅一個近海好荒蕪嘅地方。咁故事咧就係發生喺2001年9/11嗰陣時完咗之後咧，就美國政府大舉搜捕一啲相關佢哋認為恐怖分子。咁個男主角咧，我覺得佢演得非常好，係一個法國嘅影帝。塔帕拉辛啊，佢系一个法裔同埋中东裔嘅人，佢演得非常好。讲佢喺2001年嘅11月，即系过咗嗰、那个9/11事件之后咧，佢喺德国，佢好细个已经移咗民去德国。咁喺一个婚礼上，佢无啦啦就有人叫佢出嚟，你出嚟啊！咁佢都知道危险嘅，嗰啲应该系嗰啲特工嚟嘅。就从此就拉咗佢，冇人知道佢去边。 你都唔知道做咩拉佢。 系啊，即系冇审判，冇乜都冇，就去咗关塔那摩啦。一嘢就几年啦，咁佢屋企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嗱，其实呢个男主角咧，响佢即系咁样之前咧，佢系同一啲即系恐怖集团系有个拉能嘅，系有拉能，但系佢绝对唔系恐怖分子，系啦，即系佢识嗰个人啦，同埋佢哋话，哇，点解你之前有某人打电话俾你噶？那个系即系嗰啲恐怖分子打电话俾佢。入咗監獄之後咧，就關塔那摩。哇！我睇翻嗰個影片咧，佢真係嗰度拍，其實嗰個監倉係好細，我覺得好有壓迫感。同埋佢哋點樣去審佢咧？嘣嘣嘣！突然間凌晨三點會瞓著覺，開曬燈起身出嚟。哇！我眼瞓啊，出嚟唔得咁樣又問佢，撳佢頭落啲水啊！嗱，呢啲係 精神折磨佢， 係啦。咁同埋咧，因為嗰度真係好細。佢每一日咧都有少少時間去出邊一個 outdoor 嗰度放風曬太陽，但係咧都係有啲鐵絲網圍住曬，佢一個微型嘅籃球場，我諗你當係四張碌架床嘅，咁然後有個人去睇住佢，咁佢好百無聊賴。呢個時候咧，佢喺嗰啲因為所有鐵絲網咧都係圍好曬啦，但係久唔久會穿一個窿仔啊嘛，佢就會同隔離嗰個人傾偈，你係邊個啊邊個咁樣喺度傾偈，佢覺得稍微有啲慰藉，因為佢咁啊都唔知道運到幾時，無時無刻 咁呢個時候咧，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因為咧佢哋要嗰啲要處理嗰啲犯啊，咁就美國政府咧就委託咗一個女律師去幫佢打呢場官司，因為根據憲法咧，每一個人咧都有權嘅喺法庭面前。咁呢個咧就係朱迪科士打，哇！我覺得佢好好睇，個頭髮白曬，一個六十歲嘅一個金像演員級，佢做過好多電影。佢幫佢打，咁佢又入去監探佢啦。咁嗰陣時有個助手嘅，咁又幫佢手啦。但係咧中間有啲過程咧，連個女仔都頂唔順，因為咧啲人會話佢有冇搞錯，幫嗰啲恐怖分子打官司，即係好 輿論壓力， 好大壓力。於是嗰個又走咗啦。然後呢一場官司到底怎樣打呢？打不打得贏呢？我覺得是很精彩。還有呢，因為你看那套戲那些監獄、啊、那些壓迫感呢，我真的會覺得 好 唔好做壞事， 喺地方度取景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你會覺得好恐怖，即係由佢哋坐飛機去呢個古巴，然後去到入去鯨監，咁個甚至個犯人出個監倉咧，佢都要會企住喺個門口嗰度，伸隻手出嚟鎖住佢先開動出嚟，大家可以留意下。 各自各覓理想，舊同學換十年未見誰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或是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我看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老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把握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最大战役已发生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流泪谁会医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It's okay to pause and take a deep breath. 尼泊尔裔社工 Marina 开咪做节目，带大家听下内心嘅声音。 It's okay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t's okay to feel pain. 学习接受自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上香港电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病毒的影响已经大致和流感看齐，认为医护人员每日要做快测的要求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消，同时可以取消到医院探病做快测的规定。对于市民需不需要继续接种新冠疫苗， 何柏良說，新冠病毒在全球以風土病形式傳播，因此無需全民接種，而是聚焦高風險群組。他指出，部分海外國家已經預告每年打一次新冠疫苗，類似應對流感的安排，無需強制打針。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说，联合医院手术灯跌落嚟事件打击市民信心，对此感到遗憾，医管局有需要进一步研究。林哲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医管局有责任多行一步，确保手术灯生产商维修保养做足功夫，包括要有突击检查和内部巡查，否则后果可以十分严重。他說，如果醫管局內部技術人員不足，可以與機電署合作。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乾燥的天氣。正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到 50% 左右，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今晚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溫18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890，系19,859点，跌151点，成交金额6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跌6，阿里巴巴89.7跌3.5。南方恒生科技3.92元，跌咗4.4；美团135.6，升2；盈富基金19.99跌咗2.5；恒生中国企业67.2跌咗6.8；海底捞22元，升2.74；百度集团134元，升2.6。比亚迪股份214.2跌8.8，快手53.65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72，瑞士法郎8.334，欧元5.265，加元5.763，新西兰元4.82，欧元系8.2752，每百日元对港元5.7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1点，跌42点。港金报16,95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9美元，卖出1,8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上乡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所以而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门路支路啦，去翻屯赤嘅连接路，近住望后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爱共融，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啊。嗱，唔少住喺香港嘅伊朗裔朋友，因为宗教嘅关系，所以系唔食猪肉嘅。反而羊肉咧，就系佢哋主要嘅肉食之一啦。趁天气仲凉凉地咧，带佢哋食翻个驰名嘅羊腩煲，哇！真系听到都舐舐你啊！ 童真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计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大家好，我系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坐在上面的 Honey 你好，和小羊羊你好， 大家好， 我们的大家庭越来越大， 是啊，因为我们关注马家姐的健康，大家要出一分力， 没错，大家要出一分力的话，大家都要关注她，是不是？突然间的话又要上榜，又要度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的协助， 没错， 要有公正， 公正， 没错，特别 fair， 有公正行的人员也是出现的，是的，还有就是马里章的会计师， 马里章王婆， 哎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当然咧都系同阿马家姐嘅身体咧有关啦， 好有关 系啦。大家关注先。 好啦，咁啊，先我哋嚟一个小小嘅一个即系 总结先啦， 系啦， 系啦，一个 report。咁嗱，马家姐咧就俾咗佢啲报告我睇啦。咁咧，其实马家姐个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超重就大家见到啦。咁啊。仲有少少， 你可唔可以修飾下你嗰啲？ 超重大家都大家都見到咯， 真係見到乜嗰套係咪先？所以大家都好關心你， 冇錯。 咁同埋有少少蛋白尿啦。咁如果我哋將呢四樣嘢去擺喺度睇嘅時候咧，其實馬家姐咧第一就要注重佢嘅血壓嘅。咁啊，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高血壓啦。咁所以可以聽翻2022年12月12日嘅重播，講翻高血壓嘅。 好叻啊！即刻踢翻轉頭啦， 要温書嘅馬家姐。 我知 道 嗰個節目就是風騷快活人， 係啦， 關注 就關注組，係啦，即係關於血壓嘅嗰一場嚇。好啦，咁當然啦，即係會唔會係因應住嘅就係每一個人其實嗰個身體嘅狀況嘅話咧，其實佢嗰個 priority 啊，即係其實嗰個先後 顺序， 佢咧就係一個血壓先。但係還好彩嘅就係佢冇糖尿， 係咪？真係佢即係生得好咯，啲基因， 因為佢 sweet 啊嘛， 係啊， 自己人都好甜， 個人又鹹又甜。 系喎， 系啊，你明唔明点解啊？唔知想点啊？ 系， 到底你咸湿仔啊？你甜唔甜啊？ 甜几鱼咧？ 哎呀，我有啲分裂啦。 咁如果你话讲翻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喺体重管理上面咧，我哋要留意系啲咩嘢咧？ 咁我哋其实都好有关系嘅，因为你个体重下降嘅时候，去翻正常嘅水平嘅时候咧，都令到个血压系可以控制到嘅。 一石二鳥， 系啊，咁所以即系睇翻马家姐个腰围好重要啦。咁啊，中央肥胖啦，苹果型嘅身形，我哋要将佢瘦翻好啲嘅。 其实咩叫苹果型啊？ 即系其 实 就系 啤梨型。 系啦，啤梨型咧就系我哋讲嘅腿部比较肥啲，嗰啲就冇咁危险嘅。 反而 苹果型系危险啲嘅，因为苹果型系你嗰个内脏脂肪嘅肥胖，咁就影响到好多其他嘅慢性疾病。 好担心你啊，马家姐。 系啊，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啊，马家姐。 冇错，因为今日咧我哋目测咧，大家都系因为你头先估学股民学局赌博。我哋成上 题，就是我哋大家冇错，活学活用， 活学活用，系啦，我哋就唔系话用钱嘅，我哋就系估牙教嘅啫，系咪？我哋叫做系啦，有几多个话系买佢系肥咗嘅？我肥咗，肥咗，肥咗，三个，同埋再加埋大佬张，大佬张都系，系啦，咁啊，净系喂，我觉得小杨杨真系好锡住你，佢个个礼拜都话你应该系瘦咗嘅，系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嚟 度度先， 我哋 先 度一度啦，上个礼拜系几多啊？ 上个礼拜咧系39.7寸嘅。 哇，其实是几好啊！ 公平公正啊，我哋 系啦， 公平公正。 你唔好咁啦，好肉酸。 系啊，土池位 嗰个 几只 冻啦，几只几只几只， 佢有啲企唔直啦，向前倾啦已经。 你唔好你唔好吸气， 同埋咧个系啦，要上翻少少嘅， 上翻啲啲咁得。系啦，个土池嗰个位嗰度系啦， 系。 而家睇睇啦，上个礼拜嗰阵就头先诶，我哋都喺度谂紧嘅就话，今个礼拜都应该会肥咗， 零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去翻41啦。 其实我唔应该开心， 唔系喎，买咗之后咁相信你，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唔系啊，头先佢 度得差， 我觉得有啲虚伪啊。 我觉得其实 有啲 目测，系啊，目测你都系 咁，想唔想度多次？ 度多次啦， 好好，度 多 次， 系啦，咁就由啊，系啊，边个度啊？ 我 潮潮帮我度啦，系啊，潮潮度啦。 咦？ 佢咁样会开心？你唔好望，你唔好望，我知道你好难受。特别难受系咪？ 点啊？ 反咗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呢个，除咗可以知道就系跟进紧嘅就系马家姐每一个礼拜究竟个情况系点之外嘅话咧，亦都会讲一讲嘅就系话，喺佢日常生活里面咧，实在系要注意啲咩嘅地方嘅。咁当然喺饮食方面嘅话咧，我哋知道咧马家姐系特别中意饮汤。咁一阵间我哋就会同阿懒会倾一倾有关于嘅就系我哋饮嘅汤方面啊，有边啲嘅话其实真系要注意啲咧，又或者嘅就系嗰个卡路里会比较高嘅又系边啲咧？大家若果都同樣有馬家姐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嘅，就係話體重管理方面嘅話咧，就要留意啦。好啦，而家我哋嘅結果真真正正可以出場啦。 你加埋除二咪得咯，公平。 其實咧，我度出嚟咧係39.3嘅， 39.3 係 啦 ，OK 啦。哇，冇頭先41咁誇張， 因為佢企得衰啊嘛，又想攬住人， 係佢攬住人哋，冇錯，係啦。 嗰啲唔係叫攬啊，叫壁咚。 壁咚嗰啲係就趴埋牆，係啦。 我想 你唔好再壁咚我哋兩個就冇事啦。咁 OK 啦，即係維持住咯，係啦， 要繼續。努力系，必须要继续努力。你第一个目标系低过38啊嘛，仲记唔记得？ 系 啊， 哇，已经转眼间三个礼拜咯。 其实我哋度咗4个礼拜， 系啊，即系你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咁样咯。 42，跟住40.7、39.7、39.3啦，当你39.3，你先计下个礼拜继续有进步空间。 如果你作为专业嘅营养师咧，有一个咁嘅 client 嚟到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好失望啊？ 系啊，会唔会踢？ 因为其实系咪应该一路系下降先至系正常嘅？ 但系我又想问下，即系一个。星期是不是真的 会有 difference？ 因为每个 其实每个礼拜要有 difference 的。 是 啊。咁我哋帮马家姐度咗个体重啦，我哋就见到其实佢唔係真係话好重嗰隻，即係好夸张地重咁样㗎喎。咁啊体重呢就係74公斤啦。咁啊身高呢就係174啦。咁我哋目标体重呢就係要66.6公斤，即係三条六。咁、 好邪魔鬼之子。六六六，即系六六 六六 六，系六六点六，系咁咧。 但系睇翻马家姐嗰个肌肉嘅比例咧，佢有31.1公斤嘅肌肉嘅，即系属于正常，但系偏低正常咯，系正常嘅偏低嘅，即系可以再多啲嘅。因为其实我哋睇翻佢新陈基础代谢率咧系低嘅，因为肌肉唔够嘅时候，脂肪越多嘅时候咧，都会影响个基础代谢率，即系佢要减磅嘅时候咧，会减得辛苦啲，即系会慢啲个效果。咁但系脂肪咧就超咗噶啦。咁系即系我哋 几多啊？超几多？ 冇。嗱，我哋最好咧就去到20% 啦。咁个百分比，咁马家姐就系24.4%，即系唔系话超得好夸张地夸张咯。 系，咁都几好成绩。系 啊，系啊，所以但系唔可以骄傲，所以咧我哋就要注重翻个血压啦。你要调整好个血压时，大家都知啦，血压高嘅时候会影响你个心啊，影响个脑啊。 冇错。你唔好再激我啦。 我所以咧就 唔关事噶呢个。 咁我就叫马家姐即系睇翻佢自己个血压嘅，唔该报告一下啦，马家姐。 佢曾经咧阿懒咧就叫我一早去小便之后度，哇就真系较高嘅， 系 150啦，你度1501， 哇都好夸张， 已经系高血压， 系啊都系高血压咯。 系啊，咁但系我食咗药之后，下昼翻去度咧，见唔到你哋呢几只嘢咧。 就是因为见咗先低，未见就高， 听唔听到啊？ 你知唔知啊？ 系啊，啱啱瞓醒就 系高啦， 见完真系低啦。哎呀，我不系你啊，系啊，咁点啊？变得嘅 130， 唔系系 咗争几岁啊？301。100 OK， 好靓仔， 系咁即系我哋如果度嘅话，我哋会建议即系早晚度啦，我哋计翻同一个时间度。咁我都想马家姐 keep 住度，希望个数字会继续跌嘅。通过饮食，咁其实我又俾你哋估下啲汤水咯， 因为你中意饮汤， 系 啊， 好中意饮汤， 即刻要 系啦，出一出先。咁以下呢三款汤，边款个钠质即系盐分最高啦？西湖牛肉羹、鱼汤同埋冬阴功汤， 冬阴功 非常好。 因为好咸嘅，冬阴功 超 咸，有多嘢。 系啊，即系我哋当一碗嚟计，即系300毫升嗰只饭碗咧，其实已经有1590毫克嘅钠质啦。 你咪睇多咗个零啊？ 绝对冇 过千， 系因为 好细碗， 系啊，系啊，因为100毫升咧已经有530毫克嘅钠质啦。 哇，咁我哋530毫克系咩概念啊？ 530毫克咧，嗱，我哋一茶匙嘅盐咧就大约系2000毫克嘅，咁一日嘅上限咧已经系2000毫克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你飲一碗已經大半啦，係啊，咁所以我哋好關鍵就係，如果你食得越鹹嘅時候咧，你有高血壓咧，其實都會有影響嘅。咁又估多一種湯啦，咁邊只係最低鈉質嘅？有人參雞湯、肉骨茶同埋羅宋湯。 罗宋汤啊，唔系喎，罗宋汤好咸，人参鸡汤。 人参啊，我觉得肉骨都好咸。 Very good， 人参鸡汤。 人参鸡汤嘅话咧，但系咧， 我讲 系 继续。 我开心。每100毫升嘅时候都有170毫克嘅钠质啦，但系你当一碗乘三就已经有510啦，其实都系系啊，等于1/4你嘅每一日嘅钠质摄取，因为马家姐可以一餐可能 饮 两三碗，但系唔知佢个碗有几大，有啲系咁样 汤碗 系 啦，饮三碗 只300噶，可能嗰啲系600、800，咁三碗就已经超晒， 超晒标 系啊， 爆晒榜。 尤其是香港人出街食嘅时候咧，一日嚟计咧个钠质咧可以超2-3倍噶，所以真系好大嘅影响咯，对个血压。 咁即系其实真系个血压嘅就话就直接影响嘅就系我哋嘅钠嘅吸收。 即系食得太多钠质就会影响个血压高， 血压会高，系冇办法。如果你譬如话朝头早早餐就一定系出边出街食噶啦， 咁你可以拣啲冇咁咸噶嘛， 冇错冇错， 冇人叫你去拣个咸牛肉啊、蛋治啊嗰啲，你可以拣翻蛋治，唔系咸牛肉蛋治。 你朝头早你咪食甜品咯。 哇，好乱啊！ 好乱嗱，其实咧， 整碗红豆沙唔该。 我哋其实有几样嘢要注意嘅。咁第一系控制体重可以降低血压啦，我哋不断帮马家姐做紧啦。第二咧就系个德舒饮食法啦。德舒饮食法咧，其实咧就系你要食多啲菜啊、生果啊，同埋咧就系要食全谷物嘅嘢啊，食多啲好嘅脂肪，德舒减血压嘅饮食啦。第三咧就系即系要低钠质嘅饮食。咁啊，譬如一日咧唔好超过1500毫克，咁所以你就要谂翻你 啲湯啦。佢話唔落鹽又落少少鹽，究竟落咗幾多鹽啦？係啦，即係要低嘅。咁第四咧就係佢啊，馬家姐已經有 keep 住做噶啦，每一日咧要行啦。佢而家做得好好， 做運動啦， 係啦，即係 keep 住行。 我星期六已經加碼啦，佢 加咗幾多 鐘啊？ 好好啊， 一個小時， 非常 好啊。 咁啊 keep 住，記住呢樣 日日都要， 係啊，係有印花嘅呢個。咁仲有咧就係即係飲酒，馬家姐應該就少飲酒，即係男性咧要低過兩個酒精單位啦，女性就低過一個酒精單位嘅，每一日。 知道，我平時唔飲嘅。 係，咁啊好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要注意翻呢幾樣嘢嘅。咁另外咧就可以轉頭翻我哋講埋個食譜。 我諗而家都要講埋啦，我驚你係有驚你會唔會夠時間？定係你嘅食譜唔需要太耐嘅？ 唔需要太耐嘅， 咁你可以休息一陣啦。 好， 因為頭先我哋已經真係非常之癲啦。好啦，咁當然啦，我哋一陣間嘅話咧，就會翻嚟會講講我哋嘅食譜會係點樣嘅。先有首歌俾大家聽下，舒服下先。We were gold, kind of dream that can't be sold. We were right till we weren't. Built a home and watched it burn. 沙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咁继续翻嚟咧，就我哋今日要讲紧嘅就系针对住咧个高血压啦。咁有啲咩嘢嘅话咧，就系食完之后嘅话就可以系再健康啲嘅， 一个好冇咁咸嘅汤水， 哇， 即系 为你而设咯。今日 记住翻去煲下羊仔菌汤。咁我哋有洋葱、 羊仔 系 煲咗煲咗 小羊羊。洋葱一角，咁啊，即系切咗条啊，炒软，即系变软啦。咁啊，薯仔、西芹、水同埋意大利香草嘅。咁啊，洋葱炒软咗之后咧，就落晒薯仔、西芹啦，同埋水，我哋大约落800毫升嘅。咁啊，大约煮10分钟啦。咁啊，即系将啲薯仔啊、西芹变软咗之后，咁啊可以上碗噶啦。咁啊，再加入啲意大利香草嘅。咁呢个系四人份量嘅。咁啊，希望马家姐唔好一个人饮晒。 我 呢、 這个 OK， 呢、這个 OK。 系啊，因为我薯仔番茄汤我都中意落啲洋葱，好好饮， 甜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个 重点系西芹。 系啊。 明白啊，我知道西芹是降血壓，西芹降血壓的，這個我知 道。都可以介紹一下，就是為什麼是這三個東西放在一起呢？ 沒肉的，我想問一下。 你蛋白料啊，不用的，蛋白料啊。 你還喝肉？ 不是，我問一 下 而已。是，我怕他整骨。 他經常都要放一塊骨那些。他 是喜歡這樣的，但其實有時候不用的。 骨煲出來很肥的，想著骨有那些鈣質其實很少，一碗豬骨湯只有5毫克的鈣質。 不是啦，是啊。 你 經 常想著補鈣補鈣喝豬骨湯，他肯定是這樣。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話是今天你這個湯的介紹的話，就是那個西芹。 西芹。 是啦，西芹因為可以用來降血壓的。 降 血壓。唔揾嚟煲湯嘅話，我平時食多啲西芹會唔會都有用啊？ 可以 啊，定係真係要過過火，即係所謂嘅就唔 需 要嘅。生食西芹嘅話都可以， 帶啲西芹跳翻去做小食啊，肚餓嘅時候 係啊，好興嘅嗰啲外國人， 好型啊， 好型 嘅， 係啊，整啲紅蘿蔔嗰啲咁樣，係 啊， 聲 係啊 ，OK 噶， 知道。 Crunchy，OK， 一於咁話，今日我多謝曬，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龙尾村肢解案，三名年龄介乎28至65岁嘅涉案男子被控共一项谋杀罪，三人涉嫌喺今个月21号喺龙尾村一个单位谋杀女子蔡天凤。另一名63岁女子被控一项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案件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四人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5月8号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科学鉴证和检查通话记录，期间四人被还押。警方早前在屋内检取的大汤煲入面找回相信属于女死者的头颅，头颅有一个窿，相信是致命伤。另外，警方昨天下午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7岁女子，她涉嫌协助窝藏死者的前夫。海关侦破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案件，检获一批电视机顶盒和电子废物等货物，估计市值约1200万，拘捕一名任职付货公司的57岁女子。海关话早前透过情报分析锁定一艘远洋船，船上有两个货柜赴运前往马来西亚。海关以 X 光机检查时发现货柜入面的货物形状不一，同报称载有铝合金不一致。查驗後找到13噸電子廢料，當中有電腦底板、網絡卡等，同時找到1600個電視機頂盒和1800件汽車零件。海關又說找到的原廠包裝電視機頂盒可透過互聯網收看視頻，會跟進調查有沒有涉及侵權。澳門民眾今日起在戶外無需再戴口罩。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的新冠病毒已经有高的免疫屏障，认为可以随时取消口罩令。他提到近两个星期本港每日的新冠重症和死亡个案维持在低单位数，病毒的影响已经大致和流感看齐，认为医护人员每日要做快测的要求可以在短时间内取消，同時可以取消到醫院探病做快測的規定。對於市民需不需要繼續接種新冠疫苗，何柏良說新冠病毒在全球以風土病形式傳播，因此無需全民接種，而是聚焦高風險群組。他指出部分海外國家已經預告每年打一次新冠疫苗，類似應對流感的安排，無需強制打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少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水水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哑，嫁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招。 片段人间，婆婆早晨。 情意意， 地 天干，刀山去地狱去幽寒，痴心。牺牲又何堪？ 喂呀，老爷啊，有人禁钟啊，你开门啊！哎呀，你细声啲啦，聋啦聋啦！ 婆婆早晨啊，哎、 早晨早晨， 今日报纸啊，仲有啲鲜奶系、 嗯。哎呀，唔该晒你啊！ 好，唔该晒你啊，拜拜，锁门啦、啊！ 拜拜，好好好。拜拜 喂，今日啲报纸咧吓， 咪摆咗喺台面咯，你擘大只眼睇下啦，净系得把声个嘈乱巴闭。 阿娟啊，食饭未啊？得未啊？我死人啦！ 咪煮好啦吓，你帮手开台啦，净系得把我都呱呱。 咪住先， 咩啊？ 耶，你又蒸咸鱼啊？诶，最鬼憎嗰啲味，好鬼臭啊！你唔好攞出嚟啊，我倒咗佢噶吓。 嗱、啊，你中意食就食啊，唔食就算啦。你咁叻，你有本事你自己煮。 自己煮咪自己煮，我自己煮。鸡蛋喺边啊？有冇菜啊？我要菜心。 我怕你啊！你唔好搞乱我个厨房啊！你出去都出去啊！ 难得一生好伴侣， 细声啲啦，你吵死人啦！ 诶、欸，婆婆早晨啊！ 哎呀，早晨，早晨。 今朝咁静嘅，爸爸落咗街啊？ 哎呀，喺厕所啊！今朝啊，个肚有啲唔舒服喎、 啊。吓、啊，有冇食药啊？ 诶、哎，你鬼得佢啊！唔舒服仲好啊！ 啊，点解嘅？ 唔使佢喺屋企度嘈生细啊嘛！你知啊，一早到晚拆楼咁样啊！ 唉，老人家系咁噶啦。好啦，唔讲呀，我赶住送嘢啊！ 好好好， 好 啦，好，拜拜。 啊，系啊，系啊，婆婆啊，仲有啲嘢啊， 咩事啊？ 伯伯个肚咧，如果唔舒服咧，今日唔会饮支奶啦。 吓、啊？ 婆婆你饮啦。 诶，我唔饮嘅，你攞嚟嗰啲奶冻冰冰嘅，系佢咁巴闭啊，又话要咩啊补钙啊，又唔知咩乜乜乜乜咁，唔知喺边度学嚟啲嘢。 阿娟，娟啊， 嗱，听唔听到啊？诱发神经啊！我睇下佢搞咩，我唔讲啦，又点啊你？ 好啦好啦，咁我走啦，我走啦吓，锁门啦，记得锁门啦，拜拜 拜拜拜拜拜。老爷，咦，唔喺度嘅？老爷啊，喂，你做乜啊？九点半啊，嚟起身啊，你快啲起身啦、啊、 九点半啦咩？点解我仲系咁攰嘅？阿娟啊！好颈渴啊！ 你冇嘢啊？ 口好干啊！ 哎呀，我你额头好轻啊！你发烧啊你？吓、哎啊、 发你个头！ 吓、啊、 我自己发烧我梗知啦，使你讲，斟杯水俾我，斟杯水俾我。 哎呀，你不如快啲去洗个面啊，换件衫、啊，我同你去睇医生啦，好嘛？ 睇医生，睇医生，啊、你家好有钱啊，几百万啊，唔睇。嘥晒啲钱，得噶啦，冇事啊！你斟杯水嚟啦，快啲啦！ 神经病啊！你我话知你死啊！你真系我费鬼事理你啊！我 喂，倒杯水嚟啊！你系咪聋噶？ 婆婆早晨，鲜奶同报纸啊！ 哦，好。 婆婆你冇事嘛，好攰咁嘅，你唔舒服啊？ 我冇嘢，阿伯病咗啊，入咗医院咯，系日日两头疼，我有啲攰啊。 啊，咁你要好好休息啦。 嗯， 系啊，婆婆啊，我送鲜奶咧，送埋今日咋？ 吓，点解啊？ 我考咗入大学，我听日咧搬过去对面海宿舍住啊，所以我辞咗工啦。 哦哦，我以为你嫌钱少啊，又或者嫌阿伯啊、婆婆啊麻烦啊咁啊。 唔会，哎呀，梗系唔系啦。 哦， 放心啦，听日会有人代我送鲜奶同报纸过嚟噶、 哦。考入大学啊，哎呀，叻仔啊，你真系叻仔啊。 咁我走啦吓。 啊，咪住你等我一阵啊。 哦， 嚟。小小地，红纸一封啊！你袋住佢，袋住佢。 婆婆唔使咁客气喎、 啊。冇，利利是是啊嘛，吓、啊，代搵佢啊。啊，得闲呢就嚟搵下婆婆，我请你饮茶 啊。好啊，好啊，到时我请你饮茶啦。 唔使。 呢个我电话。 哦。 有咩事咧，随时打俾我啊。你代好佢啊，知唔知啊？ 吓，咁你系啦吓，你记得得闲嚟搵婆婆饮茶啦吓。嗯。 心中有几千重，仇恨又却是谁所中？阿娟，我走啦，我走咗，咪冇人再嘈住你啦，你好好照顾自己啦。唉，落咗喺下边静嘤嘤。都唔知惯唔惯，走啦，走啦，走啦。 哎呀，天黑啦！哎呀，死火咯！啊，一定系黑咗好耐啦。哇、啊，成六点几咯，我睇下新闻先啊。咦，个电视。唔着嘅，哎呀，唔通坏咗？ 婆婆，哦啊、送鮮奶同報紙噶。 哦，好好好，唔該啊 嚇。啊啊，係啊，婆婆啊，我想問你咧，下一個月係咪都會繼續訂鮮奶同埋報紙噶？ 訂。 咁、哦、啊，記得差唔多要俾錢噶咯喎。 哦，聽朝俾你嚇、 啊， 好嘛？ 好啊，好啊。拜拜。 好。哎呀，我唔記得叫哥哥仔幫我整下部電視添。唉，静嘤嘤，咩声都冇啊！ 阿娟，阿娟，我好闷啊，可唔可以陪我倾下偈啊？吓、啊，可唔可以啊？ 唉，走啊，唔跟你走啊，啊，走啦、啊，走啦、啊、吓、啊，哎呀，哎呀，原来发梦喎、啊。 婆婆，鮮奶報紙啊，我走啦吓。 哥哥仔啊，唔好走住啊！你可唔可以入嚟啊？帮阿婆睇下嗰部电视啊，系咪坏咗咁咧吓？ 哦，好啊，吓、啊、冇问题。 喺呢度啊，我开唔到嘅，点解咧吓？ 哦，系、哦，哦唔紧要，我试下帮你喺个电视后面揿着佢啊。 哦，后边揿。 嗱， 哦， 嗱，得啦。 哎呀，吓系哦，哦，电视着咗啦。哎呀，后生仔你真系叻啊，我唔该晒你啊。 唔、哦、使，婆婆啊，哎、应该咧系个遥控冇电。 哦， 嗱、啊、咁样啦，我听日帮你换个新电，应该用得翻噶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我走啦。 哎哎，咪住，你可唔可以帮我校大声啲部电视啊？婆婆一个人怕静嘤嘤咁啊、 嗯！好啊， 啊几十年啦，婆婆惯咗间屋有声嘅，大声啲吓吓，嘈啲好，嘈啲好，唔该你，唔该你。 表哥啊！我今日咧帮嗰个208号七楼 B 个叶婆婆咧送鲜奶同报纸啦，咁啊跟手又帮佢整埋个电视，但系咧我发觉咧佢成地下都摆满晒啲鲜奶，其实佢根本就冇饮过嘅。 吓、啊？点解会咁嘅？ 咪系咯，我啊惊佢攞咗啲过期牛奶饮咧，咁到时又麻烦啦。 嗯，我听日放假唔使翻学，不如我同你去睇下婆婆。 啊，好啊，好啊。啊！婆婆好少咁耐都唔开门噶、哦， 婆婆开门啦！ 会唔会出咗街啊？嗱， 咦，点解咁大阵落味嘅？死啦！报警啊！报警啊！婆婆，婆婆， 啊，细佬啊，咪你啊，系你啊！ 呢度医院嚟噶， 医院 系啊！你煲窿咗嘢，成个厨房都系烟啊！哦、我哋咪帮你报警咯。 哦，我想试下煲热嗰啲鲜奶饮啊，点知等等啊，我合着咗。哎呀，其实烧死我咪好咯。 婆婆，唔好乱讲嘢啦，长命百岁噶你。 烧死好啊，吓可以见阿伯。 你挂住佢咧。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我嫌佢嘈。佢走咗咯，又太静，揾人同我讲两句都冇，我整到只耳仔嗡嗡声啊！我好惊啊！我 唉，婆婆你怕闷咪打俾我咯，或者揾啲朋友饮茶倾下偈，知唔知啊？ 哦， 仲有啊，如果啲鲜奶你唔饮咧，你唔好订啊嘛，嘥钱啊！ 哎呀，阿伯啊，留咗好多钱俾我，够用过世噶啦，你唔使担心，啲鲜奶咧我照订。你叫嗰个哥哥仔啊，每日都要送过嚟喎、啊。 唉，你又唔饮啊，摆晒喺地下好危险噶。仲有啊，如果你饮咗嗰啲过期奶，会肚痛噶，知唔知啊？ 你知唔知啊？我就系探你哋每日啊，送鲜奶过嚟，我先至可以见到人啊，倾下偈啊，我先至知道自己仲未死啊。哎呀，你记住啊，唔好唔嚟睇婆婆啊。你搬咗出去宿舍度住。你得闲都要多啲嚟啊吓，